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林忆莲在2000年林忆莲子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失踪》。有人说，在《失踪》这首歌曲当中，能够感觉林忆莲唱尽了人世的浮沉与孤独。我想，很多在生活当中对于爱情有着执着渴望的人，或许在这首歌曲当中能够有深深的体会吧。有人说，对真爱的渴望就像是一道门槛一样，会在心里面呢越来越高，越是寻不到真爱，对爱的要求呢也就会更加的高了。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拥有了一份真爱，还是在寻求爱的路上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这是他为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所演唱的主题曲《夏夜星空海》。 银河奔流，向着思念的尽头，夜夜不休，涌入海洋心口，海的梦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我愿意等候，无条件。 有些词语放在一起，不需要有太多的渲染啊，你就会觉得是一种诗一般的存在，就好像张信哲带来的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夏夜星空海》。这首歌曲呢，是为了穿越人和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奇幻的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量身打造的。就好像大家所看到的电视剧当中的剧情一样啊，歌曲的情感呢也是很伤感，也很深情，抚慰着人们柔软的心灵。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郑怡，这是她在1986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标题曲《想飞》。 笑容化为沉默，秋天的星

己悲哀。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齐秦1999年在他的著名的翻唱专辑《世纪情歌之谜》当中翻唱李宗盛的一首歌曲《寂寞难耐》啊，短短的一首歌曲，真的是把生活当中的很多无奈啊，或者说人世的一些感慨都表现出来了。当然也有一些困惑，我觉得可能在听完之后，也许会豁达一些，也许也会放下一些，释然一些吧。这首歌曲呢，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By Two 的一首新歌，2017年带来的单曲《爱又爱》。 别拿所有美梦的闪光点，不屑不屑着属于未来的某天，坚持在伤痛和困难面前。 By Two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还是他们非常擅长的电子曲风，给你带来很轻松很俏皮的印象，朗朗上口的这样的算是比较能够洗脑的神曲吧。这是 By Two 带来的一首歌曲《爱又爱》，我们再来听到杜德伟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天真》。 爱你的人，爱你。